第四十集，爱的花朵。许少卿看着那几个字愣了，周小云突然转身跟小朵说话，他就赶紧又躲到墙壁后头去了。然后他想了想，走到打开的大门口，竖着耳朵听。他知道这很不体面，不过他觉得自从第一次和安里在酒店房门前讨价还价开始，他的体面就不断的滑坡，时至今日已经无可挽救，不必介怀。周小云在说话，声音很低，是那种在医院的私语，许少卿要努力才能听得见。 待会儿妈妈吃完饭要去照顾齐奶奶，你做完了有别的病人来的话，就去护士站那边等我，可以自己学学落下的课程，累了就睡会儿，我大概四五点钟就回来了。 啊，齐奶奶来了，她这次住几天？脚上水泡好点了没？ 三天，好多了，她恢复得挺不错的。 太好了。 两人又聊了聊别的，都是家长里短，有时声音很小，许少卿并没有完全听清。不过原来周小云确实是护工，这一点他算猜对了，估计是为了方便照顾小朵做的临时工。周小云站起来收拾碗筷的时候，他听到了，就赶紧背过脸去，躲在玻璃的另一侧。他侧脸看到周小云进了水房，把饭盒冲了一下，回到透析室又跟小朵交代几句就离开了。他看到周小云出了走廊上了电梯，他就返回走进了透析室。里面有五张床，两个老人都在打瞌睡，一个年轻人正倒在床上沉迷般的玩手机，一个中年妇女，她丈夫正在一边跟她说话，除此之外就是小朵。她走进去，只有那个陪老婆的男人抬头看了她一眼，似乎有些兴趣，但看到许少卿僵硬可憎又拒人千里之外的神情后，男人就失去了聊两句的愿望，又转回去继续跟他老婆说话了，然后就只有小朵在看着他了。许少卿脚步顿了一下，走过去坐在小朵旁边的凳子上，也抱着胳膊回看他。小朵在第四张床，左右各是一个睡着的老头和老太太，即使他是憔悴的，也显得像是这死气沉沉的房间中的一株翠草。两人对视着，许少卿无话可说，他突然觉得草率了，抬屁股想走，可小朵竟主动找他搭话了。 叔叔是新来的吗？ 许少卿听了这个才突然明白小朵为什么写那四个字给他看，可能是自己表情凶恶的德行让他误会了自己是个对未来充满恐惧的新病患。他不知道回答什么。 吓坏了吗？你看上去感觉好担心。 哪有。 不用那么害怕，这个机器很大，但没什么感觉的，习惯就好了。 小朵坐过来一些，以一个老病号的姿态拍拍他的胳膊表示安慰。 多注意饮食作息，增强免疫力，避免得并发症，每周就三次透析，平常生活都差不多。 你挺看得开啊，也挺絮的，都能跟我老爹打擂台了。 就是这样啊，别怕，没那么容易死的。 那个字让许少卿的心头一跳，可他说出来时却是日常的轻松。小朵看新病患脸色不仅完全不见好转，甚至还在转黑，只能继续安抚道： 千万别有心理负担，你看这气色挺好的，估计不严重，早点开始透析治疗肯定还能活几十年的，就算到像我这样晚期的时候也可以等生源配型，手术做得好也还能再活十几二十年，加起来算是长寿老人了，没什么好在意的。 这病让他说得跟小腿肌肉拉伤似的小菜一碟，不过挺好。他脑中重复了一次小朵话中的信息，我这样的晚期在等配型，手术做得好能活十几二十年，那如果等不到配型呢？隔壁那个男人果然还是想聊天的，听见他俩聊这个话题就插嘴进来。 嘿，现在出了一种新药，据说体质好的术后抗排异可以达到接近自体器官的效果，那可就不止十几二十年了，不过就是巨贵，要一直用呢，不走医保吃不起，所以说世界上还不就只有那一种病。 现在不能走，以后总会纳入的吧，或者出低配版。 聊到这些，小朵就不懂了。那夫妻俩开始自己聊自己的，老头老太太还在睡，年轻人也还在玩手机，没有要融入周围世界的意思。 你在等佩晴？ 嗯，很久了，应该快了吧？ 是吗？ 可能吧。叔叔什么时候确诊的？今天是来做检查还是做准备的？你来得很晚了，这个时间估计什么都做不成了。就算是我们这种预约过的，一般也都是上午就过来签字排号的。这家医院里床位很紧张。 这孩子的爱聊程度远超徐少卿的想象，跟他想象中那种易碎小可怜的人设完全无法重合，但却因此他心情照比进来之前松弛了不少。虽然没什么骗孩子的必要，但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他会出现在这里的原因，索性说道： 其实算不上确诊，随便过来看看。 啊，那就是说你也许没得病，那祝你没事。 啊，谢了。 许少卿看着小朵把床头的书包打开，拿出一些花花绿绿的本子，然后把那些本子摊在桌子上。许少卿看到那些本子封皮都用七彩的水笔写着他的名字和一个不同的定语：快乐的安小朵，美丽的安小朵，聪明的安小朵，神奇的安小朵，三年二班的安小朵。 安小朵，原来大名就叫小朵。 嗯，别看我的名字很简单，其实很有内涵的。因为我妈叫小云，在天上飘，我叫小朵，在地上长。我爸爸的名字是鱼，他在水里游。我家就是水陆空，一整个世界。 是什么界？离都离了。 小朵愣住了，许少卿只是对这种浪漫的起名方式突然不爽，非常不爽。大概是这孩子大咧咧的性格让他放松了警惕，他想也没想就垮着脸开了口。说完其实也感觉到当着孩子说这种话不妥，可惜他只有说讨厌话的天赋，却没有着不的人品。小朵看着他，天真快乐的神色逐渐变得严肃起来。过了一会儿，他四下看了看，依然是睡觉的睡觉，玩手机的玩手机，聊天的聊天，没有人注意这边。 你不是病人？ 我不是。 你怎么知道我家的事？你是因为我爸来的？ 许少卿一惊，小朵看着他神情的变化，落实了自己的猜测，于是眉头抽了抽，神色紧张地擦了下眼角，他看上去莫名其妙的很焦虑。 我确实认识你爸爸，但我们没有什么，我们…… 一会儿咱们出去说，别在这儿说。 说什么？你这不治疗呢吗？我没什么要说的了，我走了。 别走，我这个马上完事儿，还有不到半个小时，你再等我一下，我有话跟你说。拜托了，叔叔。 小朵眼神谨慎又有深意，让许少卿走不动了。于是他按照吩咐，先到走廊一处安静无人的拐角处等着。这里在走廊尽头，虽然隐蔽，视野却很好，而且一墙之隔就是住院医生办公室，绝对算是个和陌生人谈小秘密的绝佳场所。许少卿不禁觉得这孩子可比他那个上来就糊里糊涂让男人带到酒店去的老爹聪明得多呀。他等得几近焦躁，穿着绒毛外套的小朵就出现在了视线中。安小朵本身就很虚，可能加上又有情绪紧张的原因，他走过来这一路就已经有点气喘吁吁了。 你没事吧？ 没事。叔叔看起来很有钱。 哦，还行。 我就知道。 在下小神机缘中，猫耳 FM 独播，南烟落秋制作，现代都市多人有声剧《交易沦陷》，欢迎收听。